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38集。看着柳十三求真若渴的眼神，蓝河实在说不出口，开开玩笑也就算了，难道他还真能自己卖自己的安利？于是演了起来。蓝河站起来， 我去，柳十三呢？怎么一下不见了？ 柳十三无语，蓝河的眼神不要太真实，柳十三都被迷惑了，而且他是没遭过蓝河诓骗的，没什么经验，甚至认真答了一句， 我在这里啊，你怎么了？ 白武无语，蓝河做紫薇状， 我是不是突然被剥夺鬼差身份了？天哪，我看不到了。 他说着就拉起宋福潭， 你呢？你还看得到吗？ 宋福潭也说道， 我也看不到， 怎么会这么玄乎？刘十三充满疑惑，可是蓝河演的又特别像那么回事儿，一副武功尽失的样子，还拉着宋福潭说要他上去拿狼毫笔画符试试还有没有。柳十三坐在下面等了10分钟，胡七十九已经忙活完过来把手机还给他了，还听到他严肃的道， 他们怎么还没下来？我想了很久，也不知道为何会灵性全无。 胡七十九无语，心想 是个傻子吧，不过也不怪他，孙家真的好碍眼。 胡七十九眼睛一转，搓了搓手， 我告诉你为什么，还有弗兰明哥是什么， 想磕糖是吧？ CP 粉也是粉啊，这就把柳十三吸纳了。柳十三说道， 哦，你不会想耍本龙吧？ 胡七十九无语，这些柳仙就很烦，时不时就犯疑心病，也太没安全感了，尤其是在面对胡门的时候更是小心。胡七十九说， 我能耍你吗？老四，这个符是宋福潭的符，蓝就是蓝河的蓝。 柳十三回复道， 哎呀，排行不是四，你的意思是弗兰明哥指的就是他们俩？ 对啊，所以刚才其实是不好意思就上楼了。 柳十三却有点兴趣缺缺的样子， 他们什么故事？不就是俩普通的情侣吗？ 从柳十三认识他们，就是被他们联手殴打，后来下意识就很不想看他们在一起的样子，而且这俩也就没头没尾低语亲吻一下，和普通情侣没什么区别。而对于柳十三来说，看甜剧不只是要甜，更要戏剧性，那样波澜起伏才能刺激柳门的心。至于他们的性别，柳十三根本就没在意过，自然界大多数动物都有天生的同性恋者，动物仙家们看同性在一起根本无所谓，所以他说普通情侣就真的很普通，一点反常的地方都没有，连同性情侣可能遇到的困难他都没想过，就两个字儿，平淡。胡七十九说道， 那是你没了解前情和背景，磕糖要有基础，你看你想听哪个版本吧，阳式版还是阴阳版？ 阳式版就是观众们看到的版本，编剧和缪斯。阴阳版则是结合了阴间的真相。胡七十九虽然不是一开始就跟在蓝河身边，不清楚全貌，但是之前他们打胡四的时候，胡四叭叭过什么宋福潭以为蓝河死了也有死志之类的，再有从瓜二真人那里了解部分素材，足够胡七十九拼凑出大致的故事脉络了。柳十三抱着随便听听的想法， 那你两个都说说吧。 好，那咱们就先来说说杨氏吧。 胡七十九当即就绘声绘色地说起来网上流传的弗兰明哥的故事。 这都是网友总结过的，复述出来就行了。柳十三坐在冰冷的地砖上，听着听着表情就略变了，他换了个姿势， 有点意思。 这还是个霸道编剧爱上我的故事啊，尤其是胡七十九还根据网友的思路和自己的了解放大了部分细节，比如鬼趣里小兰没有感情戏什么的。柳十三忍不住抓了零食过来， 可以。 再说还得说另一个版本了，胡七十九口才实在是不错，这第二个版本更加震撼，是生死误会，是夜半来天明去，朝露一般无甚时日的爱恋，还隔着阴司和地府佛道两界，两位主人公一直不知道真相，连对方的姓名和真实长相也不知道。在这样的铺垫下，在相认，在迎来后面的大战，以及相遇相恋先虐后甜，就愈发澎湃了。听得柳十三是神魂颠倒，即使知道俩主人公已经在一起了，还是十分揪心。当胡七十九说到宋福潭告白和蓝河亲了一下时，柳十三已经忍不住握拳捶桌了，觉得心头过电一样抽搐。胡七十九得意洋洋地站起来，脚爪啪嗒啪嗒拍打着桌面， 当时我在现场， 他就在蓝河的背包里。柳十三羡慕地翻滚起来，他现在回想起刚才宋福堂和蓝河在客厅偷偷亲亲，都觉得一阵后悔，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细品呢？唐山就在面前，他竟然一无所知，而且啊，来晚了，真的是来晚了。按胡七十九说的，刚定情那会儿，宋福潭更加患得患失的粘人，可柳十三那个时候还在前修嘞。 大概就是这样，软粉吧？ 胡七十九问。柳十三又不了解专业术语，乱点头。 不。 胡七十九无语，继续说道， 应该说转或者粉，播个屁，吓死狐狸了。 胡七十九忽悠着柳十三答应以后和他一起打榜，这才满意的去休息，把手机留给柳十三，教他可以在哪些地方搜粮。柳十三很实心眼儿， 好呀，不了，我要就看他们。 他是很讲究的蛇，正主就在面前了，还看什么粮啊。第二天蓝河下来，把不锈钢饭盆都拿出来往里面放香，再摆到他们面前去。他都忘了昨晚的事儿了，随口问了一句，哎，柳十三怎么还没去工作？ 啥工作？当然是公园保安啊， 当初说好了柳十三镇守中央镇武桥，现在公园都竣工了，他还混迹在蓝河家。 不急，晚点我就去巡逻一圈，我那个蛇蜕在桥下，常人寻不到镇武，想动手我也立刻能感应到。 柳十三啃着香，心不在焉地往楼上瞟，琢磨宋福潭怎么还没下来，他不时显个灵就行了。蓝河只以为是贪吃，就没再理会。说回到角色，请生法师这个角色是需要香学和佛学方面都很精湛的，你没点心境底蕴能演出来吗？你放得下这个热闹能去体会角色吗？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，还没影儿的消息，网友们每天讨论的事情多了去了，总体来说蓝河的路人缘还是比较好的，就算说他不适合景生法师也没否认演技，只是也不知道是谁弄了个投票问大家支不支持，结果京城东岳庙的官博投票后手滑分享到了微博，过了大半天才发现删掉了他，但早已经被网友发现了，狂笑起来， 搞什么啊， 道士也追星的吗？还吃瓜？ 啥情况？道士拿官博投票，人家是不是个眼和尚？ 都是出家人，有共同之处嘛。 这个社会太浮躁了，出家人都上网看八卦的。佛道啊，慕名有种最了解你的还是我的感觉。 东岳庙也是京城的老牌道家圣地了，华北地区正一派最大的庙宇，传说中的朝阳门外万人区，又是给和尚的扮演者投票，让和平哥们都有种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认亲的感觉了。有人以为东岳庙官方好歹会说点什么，比如是哪个官博管理人不慎手滑忘了切号，以后会加强教育之类的，没想到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装死过去了。没办法，因为那手滑者正是道教界名宿江河道长。管理人员调查这件事，直接查到了江河道长身上。江爷，道门弟子称呼辈分高年纪大的道长都是喊爷的，江河道长还一副非常无辜的样子。 哎呀，我和某某道长视频论道时看到了这个投票，顺手就投了。切号是什么？我就是觉得比较合适。 管理人员哑口无言，想说您还追星，又觉得不对。也不能教育江河道长不专心修道去给明星投票吧，哪个水平够教育这位呀？人家就是今天开始去机场接送，也不妨碍早就道法有成了。再说江河道长不但是名宿，人家上一辈也是道士，家里长辈还就认识景生法师，人家都觉得合适，还能说什么呢？ 蓝河这边也没等多久，真就接到了公司的消息，方岛那边最后还是选定了他，可以签合同了。不过演这部影片是需要培训的，本来蓝河还想那不得去觉慧寺体验生活吗，剧组要是统一培训那他也没意见，欣然同意。因为是鬼月，本月中元节前后都有不少法会，蓝河也抽空去帮忙运送魂魄了。而东岳庙的道士们听江河道长吩咐，特意准备了美味佳肴，坐等来无常来品尝。这有关来无常的猜测可是众说纷纭，阴间鬼魂们在猜测，阳间法师也好奇，反正目前只知道来无常不爱金银，爱美食。所以关于来无常的真实面目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死于车祸毁容了，还有一种就是饿死鬼，饿着肚子出车祸，遂既蒙面又好吃。蓝河飘到东岳庙，就看道士们笑容可掬地抬出了一桌席面。 啊，辛苦了来无常，请。 蓝河看到那些吃的，冷淡地道： 谢谢，不用了。 道士们一愣，来无常怎么突然一点也不热情了？以往他们备上席面，来无常不但自己吃，还呼朋唤友，现在这样难道是对他们有所不满了？还是其他地方出了更好吃的斋菜？谁？觉慧寺还是白云观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